对个嘉宾们摇，却不知他早已陷入这个真实名单生活摇。他满天赋一本来个电铃的口红，大家连连起 say I got your melody， 来自神秘幻视情报局摇。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，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。 It's MIA 把生活写航班。 It's MIA 黄丽的出现了。开拓这一出戏，手里握着放大镜，带着这个未知的领域。DJ Bass 进来 ，Listen Bass， what the forward？ I got your melody， 来自神秘幻想和情报局。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，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。It's MIA 把生活写航班。It's MIA。Let's go， 心情保持。 都开啦，夏天它也要到来啦，回想着初恋的喜悦，像孩子的笑脸。那一年的那一天，相约 7-11 便利店，从此后的每一天，快乐在身边。每个人总有你的味道荡漾在心房，那时候的每个街角都留下我们的微笑，这种感觉多奇妙，我们的初恋。每个人

全都微笑起，每天准时早起，唤醒大地生机。日出是蛋，先有蛋还是先有金花？不管公鸭母鸭，全都是公鸭。荤素同吃不挑食，对胆小最邋遢。蹒跚步履跌入祠堂，用字不差。夜间是不求存多嘎。 想打击，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。到底十年后 放着，也哭也笑的平凡着。

只想啦啦啦啦啦的黏着你，赖着你，赖着你，爱着你。 No. pen I have pineapple Pineapple pen Apple pen Pineapple pen Pen pineapple apple pen Pen pineapple apple pen Dance time 这里遇见多少段情愫，在唇齿之间，这间小店只为你停下。 想起那道源自于我